让远路好像是一种分享。你手心 行云流水，吹一个扩大的眼神，任澎湃距离来打我，牵动我思量或前进，以弱可胜强或暴可先知，天大地大博大精神。在时时在时时闪回中虚手是发展中中，那时手不为动，所向无敌真意手随心心动，心里我是这样的人。在许许在实实现实中，爱与不爱都很难，像依然那么深，每一条路的尽头是一个人，看不透世上的真，你还是这样天真。像太极微凉一耳声，龙井间有行云流水，追一个扩大的眼神，任空白距离来打我，牵动我思量或前进，以弱可胜强后发可先知，天大地大博大精神。在时时闪回中，虚手是发展重重，但是手不为动，所向无敌真一手随心心动，心里我是这样的人。在虚虚在时时现实中，爱与不爱都很难，伤依然那么深，每一条路的尽头是一个人，看不透世上的真。在时时闪回中，虚手是发展重重，但是手不为动，所向无敌真一手随心心动，心里我是这样的人。在虚虚在时时现实中，爱与不爱都很难，像依然那么深，每一条路的尽头是一个人，看不透世上的真，这样天真。

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We'll be right back.